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2集。不远处悬浮着一辆黄金打造的精美车架，却没有轮子，半浮在水中。前面拉车的是巨大的卷着尾巴的四只海马，一群水妖侍从规则地立在车的两侧。黄金车架通体泛着金光，仿佛是从童话里面使出来的。见他们过来，水妖侍从迎上来，将他们扶到车内。车架开始平稳地向前滑动，越来越快，像是一道流星消失在暗暗水里。 恭迎女王， 齐刷刷的呼喊突然响起，吓了橙子一跳，猛然回神，发现自己已经下了车，站在一个奇形怪状的建筑前面。面前是一圈弯起的鱼尾做跪姿的水妖。他怔怔地转头看着身边的莫武。 莫武，他们在叫你？ 莫武无奈地一笑。 梦游了一路，终于回魂了。 他讷讷无语。 这是我的宫殿，我们进去吧。 莫武拉着橙子的手，引他进入这一座奇怪的建筑。通体是暗红的凹凸不平的材质，没有规则的高高低低的几层，窗口有的大有的小，总算门口经过雕琢还算规则。待走进门口，橙子好奇地摸了一下墙壁，粗糙的手感，上面有细细的小孔洞。 这是红珊瑚？ 对，整个王宫就是一块巨大的红珊瑚铸成的。 你是水妖族的女王了？ 莫微微点头，拉着橙子直接走进她的卧房。里面是白珊瑚的大床和桌椅，莫无领着橙子坐在自己的大床上，只是大床没有被褥，是一块平平整整的玉石。因为这是在水中，而水妖也习惯睡在平坦坚硬的石上。他坐了下来，冷得瑟缩地抱了一下肩膀。尽管身上自生出那一片龙鳞，体质就发生了变化，对于寒冷的耐受度大大增强，但水中很是阴寒，长时间泡在水里他都冷透了。莫武见他冷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水妖族是不怕阴冷的水族，族中没有备下任何可供取暖的东西。他只能靠近橙子，伸出手臂揽着他，用自己并不温暖的身体温暖橙子。橙子感激地笑了笑。胡同送来精美的食物，都是一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果子状东西，可能是深海植物的果实。折腾了这么久还真是饿了，尝了一尝，清甜可口。啃着果子，橙子说道。 莫武，真高兴看到你没事。 我也很高兴看到你活着，刚才突然感应到金鳞受到攻击，真的好惊喜，赶紧的就跑去找你，生怕赶不及，还好你没事。他们都说你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也信以为真，真的好难过呢。如果不是跟龙族搞得这样僵，真恨不得立刻跑过去问问离是怎么照顾你的。哼！ 橙子的眼神顿时暗淡下去，忽然听到了这个名字，急急转移话题。 你怎么变成女王了？ 莫武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中是了然的神色，却顺着他的提问回答。 那天我返回陈城，本想陪着父王一起死，那时陈城正在崩塌，从里面逃出来的水妖兵却死死拉住我，不准我去。所有的水妖都聚集在我的周围，跪下来说他们不能没有一个王，失去王的水妖只会分崩离析，走向覆灭。他们希望我承袭父王的位置，领着水妖族人生存下去。看着一大片跪在面前的族人，我也不忍心丢下他们，就答应了，领着他们回到族人多年来一直居住的栖息地，并召唤作反的水妖们放弃抵抗，回到栖息地来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龙族的评判才会那样顺利， 在评判过程中离下了一道命令，对于水妖族人只可驱逐不可弑杀。我知道他是念着我曾经协助你们离开陈城，有意放我们一条生路。对于他的宽容，我和我的族人非常感激。大批大批的水妖从纸镜城和其他的城镇中撤出来，无处可去，就都聚集到这里。 说到这里，莫武拉起橙子的手， 走，带你去看看我的王国。 拉着橙子一路游上王宫的上层，没有楼梯，楼层之间只有远远的通道相连，因为水妖不需要楼梯。来到王宫最顶层，那里有一个探出的平台，两人来到平台上，基本可以俯瞰整个水妖聚居地。这一看，橙子不由吃惊地哎呀了一声， 这么多水妖啊。 他惊叹道，水妖的聚居地并不大，建筑也不是很多，可是水妖却多得惊人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密密麻麻，看样子只有少数才能进到房子里，大多数都是在大街上徘徊，有的甚至席地而卧。 这 莫无苦笑了一下， 看到了吧，太多了。过去的千百年里，水妖族一直作为龙族的奴仆与龙族生活在一起，住在聚居地的不过是一小部分族人，所以聚居地的建设也一直保持适当的规模，没有扩大。这一下突然全族都聚了过来，真是住不下了，正想短时间内把房子盖起来，让大家都能有窝住。这还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。 哎呀，那岂不是有很多水妖又睡大街了？ 睡大街还是小事，关键是食物变得紧缺。 莫武扶额叹息， 水妖们已经习惯了跟龙族在一起生活，他们为龙族工作，龙族给他们提供住处和食物，突然一下子让他们恢复到自己找食的生活，很多水妖都适应不了，有的连条鱼都不会抓。现在的情况，只有老人和孩子先吃饱，壮年的水妖就只能半饥半饱地到处找食物。唉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